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 这是来自彭羚的翻唱，叫做《爱我别走》。而像这样听起来很舒服的女声，除了彭羚之外呢，接下来还要继续带你分享到魏雪曼这一首曲目，叫做《小星星棒》。 抓在手上，我要小心轻放、不慌张不慌张，幸福像鸡蛋，一不小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伤。捧你在心上，给我什么也不换，生命有你发光，会发光，在最美好的每一个我爱你的时光。Right here waiting, 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。 可能月亮太好。抓在手上，我要小心轻放。不慌张，不慌张，幸福像鸡蛋，一不小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伤。捧你在心上，给我什么也不换。